写在江风上，江山中人眼里。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接下来是三和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那夏季夜间车流量比较大，行车视线呢不是特别好，提醒你一定要降低车速，保持精神集中，注意观察道路情况，并且正确使用灯光，会车的时候呢需要及时变换远近光灯，不要长时间使用远光灯。好，我们继续来听好歌。 生活与梦想只是充满幸福能量，我挣脱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担忧，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只挂着美丽的标记层皮，你的苦笑，你的种子标记，一颗一颗吃了什么甜蜜慢慢快乐，一颗一颗吃了什么不会太浓缩，你吃什么就像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把情绪沾满眼窝，你吃什么就像什么，会变成一窝，一颗一颗你为什么吃掉了什么，有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可挂着满意的标记层皮，你的苦笑，你的种子标记，一颗一颗下了什么快乐被你浑浊，一颗一颗要点什么不懂得太多，你吃什么就像什么，他们怎么说，你是什么就吃什么，坏情绪沾满结果，你吃什么就像什么，会变成一窝，一颗一颗你的什么吃掉了你的生活， 情他，他那无情。

像呼吸一样简单的事情，我舍不得没有你，我需要你的空气，我还想念你，像呼吸一样困难的水里，拥抱不住的身影，瞬息间沉默一点一滴息，我还想念你，太感人的酒店里，太悲伤的坏天气，我明明想忘记，全世界却都在提醒，我还想念你，像呼吸一样简单的事情，活着不能没有你，我需要你的空气，我还想念你，像呼吸一样困难的水里，拥抱不住的身影，随时间沉默一点一滴息，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生活需要张弛有度，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都是放慢生活、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关于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的工作部署，全力巩固前一阶段专项整治成果，日前杨庄镇再次联合镇派出所、环保所、安监站、工商所、供电所等部门，出动工作人员50多人，对镇域内前期责令关停的散乱污企业进行回头看，重点对企业私接电源现象进行查处，并依法依规对其实施断电和封停，有效确保停产停业整顿和关闭取缔的企业关死关实关到位，严防死灰复燃。下一步，杨庄镇还将进一步加强巡查监管，确保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工作取得实效。市老年大学建校20周年教学成果系列展示活动日前开幕，通过回顾市老年大学的发展历程，展现20年来的教学成果，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市老年大学自1997年创建以来，认真贯彻增长知识、健康身心、余热生辉的办学宗旨，遵循博学康乐、德艺诚心的校训，着力将老年大学打造成老年人愉悦身心的精神养老圣地。学校现有50个系、11个专业，在校学员300多人，曾多次代表我市参加各种比赛活动，屡获省级各级嘉奖。在建校20周年教学成果系列展示期间，市老年大学还将结合畅谈18大以来变化、展望19大胜利召开活动，开展征文活动，征集广大老干部对18大以来新成就、新气象、新变化的所闻所感，开展三河发展我点赞考察调研活动，让老干部们看到我市18大以来的重大变化，为建设繁荣幸福新三河加油鼓励，为党委中心工作点赞喝彩，组织全体学员通过书法、绘画、文艺演出等形式展示18大以来的辉煌成果，迎接19大的胜利召开。

盛开，寻找一把动听的声音，哪里有欢喜，哪里就有悲伤，谁不害怕受伤，可谁又不渴望成长。

情又是知足，无情是麻木，深信太多。记住相爱时候，记住相爱时候，你的手，你的手才那么温柔。幸福过，幸福过，我每个轮廓。 就这样吧，再爱到曲终人散了。